take one， 你要 take 几啊？每次我们就只有 take 一吧。 形式感 啊，形式感啊，跟以往节奏不一样。嗯、One more thing， 我们先放在前头来说，好吧？我们预告过好几期的线下活动啊，现在细节基本上已经敲定，然后时间是在10月29号， 嗯， 也就是我们 anyway.fm 正好一周岁的时候， 对。 然后下午2点到6点， 对， 地点是在肯定是在上海了， 嗯， 在上海人民广场地区地铁站旁边的某家咖啡馆内， 交通非常的便捷。 坐地铁的话是极其便捷的， 嗯， 但是停车好像不是非常好停。 那个 云南南路上有那个小型停车场，路边停车场，但是那个量比较有限，而且10块钱一个小时。 开车人的生活，那个我这种世界我不是太熟悉，对吧？ 对，我们要对听众负责，对吧？要说清楚这个。 是。 然后很多朋友我发现已经急不可耐的来跑过来找我那个线下那个报名了， 嗯， 但是那个非常抱歉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次用的那个购票的那个环节，哎，我们做的比较有形式感， 嗯， 有些东西还没有准备好，所以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报名。我们也是，当然我们也是比较急的了，但应该最近就已经 等到所有的这些物料东西都齐备了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在我们的官方的微博上面放出那个相关的一些购票的链接啊，这些东西。 对，所以对我们的线下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你们要做的只是把10月29号这天空出来就可以了。嗯，那个售票马上就要开始。 对，然后就是做好准备，买买买 啊，买买买。然后利奥之前也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过，因为我们场地比较有限，总人数大概是在几十个人的样子， 嗯， 所以希望大家严格遵守入场秩序，一人一票，不要蹭票，对吧？ 实在是空间有限。 对， 我们为了对购票的这些朋友公平嘛，对吧？ 嗯，好，那 One More Thing 的事情差不多说到这边。 嗯，要讲主题了是吧？ 没有，我们可以讲听众反馈嘛。 哦，这个遗失了好几期的传统要回来了 啊。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每期好像接到的听众来信有长有短，有多有少， 嗯， 相对来讲很多朋友有非常多的鼓励啊，表扬啊，这种我们就不高兴那个每次都念了，对吧？说到听众反馈，这次收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来信，他其实通过公司邮件给我发信的，然后后来我得知，这位朋友他其实是也是我们老听众了，因为一看名字我就很熟悉嘛。然后他说他是已经入职百度，从一个爱好者到一个实习生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给我们发来了非常非常长的那个信，我就不全文念了，但是当中有一段我怎么说呢，我挺有感触的，有时候挺有感触，应该说。我觉得让我看着挺高兴，因为这确实是我跟李阳想做的一件事，啊，这个朋友 ID 我念不大来，他反正姓邓啊。他当中有一段说到，不知不觉已经快一年了，我因为这个电台从一个主前端的程序员变成了一个设计师，不是听你们聊天能学到什么细小的技巧，其实更多的是给我带来巨大帮助，来源于他给了我一个努力的方向。起初只是自己热爱设计，但是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然后到慢慢的了解设计圈，了解优秀的设计师是如何做设计的，慢慢的开始学着用 Feedly 看 RSS 订阅，看每天的 sidebar， 知道了 Medium 上原来有这么多好的设计文章，然后也了解到了国内外各种优秀的设计工作室，然后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是非科班出身，以前写前端和简单的 PHP， 以前觉得自己就是个前端了，虽然不是不喜欢编程，但是对设计的热爱远大于编程。抛开自己非科班的自卑感，觉得自己可以专职试试。既然有这个可能，为什么不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于是也下定决心要当一个设计师。这段，应该说，我跟李阳反复在说，哎，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其实不想落于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 嗯， 不想做非常详细的教程啊，或者怎么样教，而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在观念啊、思路上啊，能够有一些启发，这样我们就非常非常高兴了。 是， 然后所以听到这位听众的来信，让我内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 嗯， 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和花在这上面的时间还是有不少收获。 对，我觉得我们的传福音计划开始慢慢的开花结果了，是吧？ 啊，对对对。 嘚瑟完之后，我们应该开始进入正题了。 嗯， 从上上一期我们就说了啊，这期应该会做那个， 对， anyway 点 review 的新一期内容， 对， 那就是 iPhone 7和 iPhone 7 Plus， 对，大家都非常的关注的，以及我其实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已经太晚了，那这个点， 还好， 能讲 不晚了。 不晚吗？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像是人家那种，对吧？什么公正 fix it, 那种一拿到机 公正客观第三方的那些评测的机构，对吧？去做那些看似理性的那些从外到内的这一系列的评测，对吧？这个不是我们擅长的。 对，我们一直的宗旨就是以设计师的观点来进行产品的评测，对不 对？ 然后放到今天来说这个节目，是因为我的亮黑的 iPhone 7终于到了。Leon 已经把完了他那个 iPhone 7 Plus 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吧？ 差不多。 嗯，当然，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仓促的，因为我这个手机我其实上手也没有玩很久嘛。 嗯。 但好在至少 S10 这个系统在 beta 版的时候我也蛮早就装过用过了，所以应该讲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先这样吧。 嗯，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姐姐的这一台 亮黑 的 iPhone 7、嗯、 对，就从第一感受来说，是不是？ 对对，我的第一印象，其实怎么说呢，苹果是我印象当中唯一一家，它的那些产品发布的，比如说网站上面的那些照片， 嗯， 以及它的一些视频广告里面的那些产品的形象的露出， 嗯， 是可以和它的实物，可以和它的实物几乎是 一模一样， 几乎是百分之百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嗯，一家公司。 对， 甚至有很多时候可能实物拿在手上那个 更惊艳一些。 对对对，今天这台亮黑的 iPhone 7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嗯， 虽然网上有很多人各自对它的外观有过一些观点上的阐述，对吧？比如说可能手感上类似 iPhone 5C 这样子。 对，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人的那个， 我这样听就听到好多遍了。 对对对对，但真的拿在手上，我觉得这种温润如玉的这样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好的。 嗯，不过说实话，我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个温不温润了这种感觉。 嗯， 我更在意的是它在熄屏的时候，前后面板的这种通体的黑色的那种感觉，让我慢慢的看到了以前 iPhone 4和 4S 时代的那个影子。 我反而觉得它， 嗯， 给我的第一感觉像是 Palm Pre Plus。 哦，哎啊，确实是有一点。 当然， 没有它那么曲线，那么圆润。 第一感觉真的非常像，嗯，就感觉像是一颗鹅卵石那样的感觉。 嗯，然后我这次其实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亮黑，是因为 你骚吗？ 不是因为我骚，是因为过去的几代其实 iPhone 4给我的印象是最最最深刻的。 嗯， 然后我超级喜欢这种前后都是纯黑的那种感觉，但是后面的几代你可以发现，不管是 5S 啊 6R 6S 啊，其实它自己也都不叫黑了嘛，都是那个黑都是有额外的，因为它不是纯黑。 对， 我不太喜欢这种半不拉几的灰灰的， 嗯， 深灰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也不喜欢白色。 嗯 嗯，所以在前面几代里面每一代对我来说选什么颜色都无所谓，因为我都不喜欢。 嗯， 然后一直到这一代终于有一个纯黑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出现了。 嗯， 所以其实不管它质感是不是那么 5C，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 5C 也很好看啊，对吧？ 迷之沉默。 对啊，某个人6000万想来一台 5C， 迷之沉默。 没有，我沉默是因为我在这台 iPhone 7之前用了整整好几个月的 5C， 然后是一台公司的测试机，被我那个挪作私用了。 嗯， 然后这是一台已经被公司抛弃了 N 久的一台8GB 内存的那个 5C， 我把所有基础的应用包括支付宝微信这些东西装完之后，什么东西都装不了。我每天开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空一下所有的那个内存，所以说这是我迷之尴尬的来源。对于 5C 我已经充满了一种厌恶的感觉，好在这两天终于来了这个7。我看你已经上套了是吧？ 对，我蛮喜欢苹果的这个皮套的。 然后你这个还是官方套啊？ 对， 我操，你把这个文字调成那么渺小的。 我之前不是新浪微博上有发过一条嘛，因为我发现有很多 app 它适配到6 plus、就6 plus 7 plus 的这个屏幕上面去之后， 太臃肿， 它那个字，它那个字号字句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直接把系统字体调到最小去了，稍微好一点点。我可以指名道姓了是吧，知乎 啊，知乎 我经常用，每天都要看，对吧？但是我真的受不了。那现在的字句字号是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粗糙。对，本来是满怀着希望从 Android 回到 iOS 的，一看，咦，竟然是这个鸟样子， 还不软手， 就是啊。 啊，那个，我们先回来啊。 嗯， 那你用了这一个礼拜，有什么特别满意或者特别不满意的地方吗？ 我为什么选7 Plus？ 其实听过以前几期节目的朋友，其实应该如果还记得的话，我其实是对7 Plus 的这个屏幕渲染的这个， 很有意见。 对对，非常有意见的。它不是点对点的嘛，对吧？ 对， 我是一个有这方面洁癖的人， 像素洁癖。 对。但是为什么选它呢？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它、那个、 镜头， 对，双摄像头。我很期待它那颗56的那个标准镜头。最近使用下来其实也是能令我满意的。其实网上现在有不少评测有讲过，就是 iPhone 的它这个摄像头它有一个策略嘛，在那个弱光环境下面，你用那个两倍的镜头的时候，其实它还是用的那颗28的镜头裁切了，并没有去使用56的，因为56的那个各种它的光学上面的那个素质要差一些嘛，对吧？但是在正常的室外的环境下面，那颗56镜头除了对焦慢一点，其他我暂时找不出什么太大问题。我蛮喜欢的，真的。这可能是一种我觉得在手机摄影上面的一个能说飞跃吗？或者说是一个革新吧。因为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用过的所有手机里面，只有这一颗是它带了一颗135相机的标准镜头这样的一个焦距的、这样的一颗镜头。 而且事实上在所有品牌的那个双摄里面， 对， 其他都是比如说像小米是一颗彩色配一颗黑白，或者两颗相同的，然后唯独 iPhone 的这个跟之前所有的猜测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它是一个一倍的加一个两倍的这样的一种配置。 对， 然后这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真的这个again我觉得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跟普通人的一些还是有些差别的。就以前我在跟大家讨论这些时候，很多人都会说，那这个二倍什么用？它以前 iPhone 不是可以直接放大的吗？就对普通人来说，他不知道光学变焦跟数码变焦的概念，他不知道裁切啊、拉伸啊这种带来的质量的损失，对他来说也够用了，对吧？但事实上，这一块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双摄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可以抛弃掉那个照相机了。 对，我现在可能我以前平时还会在包里放一个 RX100 嘛，对吧？ 对。 但现在 RX100 还在我的包里，但是拿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以前李阳还忽悠我买过一个那个很高级的卡片机，对吧？然后确实挺好用的。但是话说回来，假如它是现在出来的话，我肯定把这点钱放到那个 iPhone 上面买 Plus， 买奶粉了。 没有，开玩笑，我觉得还是会买六的，因为我们还是会买普通大小，因为对我来说这个 Plus 太大了，我放到口袋里实在是有点蛋疼。 没关系，我的蛋比较坚硬。 那我相信，你看它上两代的时候，对吧？你要上 Plus 才能有光学防抖，现在普通的也有，小尺寸的也有光学防抖。 哦，对啊，56的没有光学防抖。 啊，对，现在它这边有那个光学防抖之后，我相信根据它现在这个工艺的改进速度，到下一代的时候，这种双摄能够也在小尺寸的手机上也能用的。 蛮期待的。 是的。但是想想我一般是每隔两代才换一趟手机的，不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不过你是不是没有装那个 beta 版的 iOS？ 我没有呀，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用 Android 的嘛。 我是说这个手机上。 这没有。 不然的话今天还可以讨论一下那个。 哦，有新的。 不是，就是它 beta 版里面有那个虚化的那个 portrait 模式已经出来了。 我 我现在还没有体会到，但是我也看了一些我周围朋友他们的一些使用了之后的一些感受嘛。我好像看到说它的那个就是郊外的模拟郊外的这个效果， 嗯， 是使用的那个56的去拍摄， 嗯， 然后28的那颗镜头是去模拟郊外去的。 哦，这样。 对，所以只能在人像模式上用。 哦， 你只能拍近的东西，所以它是用56的那颗标准镜去拍的。 不过56的标准镜去拍其实还对于人像来说确实挺合适的。嗯，这个教具。 这个我们稍微科普一下，就是以前 iPhone 上的摄像头。 叮，请听摄影， 嗯， 摄影大师李耀高同学，这个 班门弄斧了。就以前手机上面，带的都是那个广角头嘛， 嗯， 对吧？二十八，这个单位是什么来着？我记不起来了， 马上露馅了。 28毫米，对吧？ 嗯， 是广角头。广角镜头的特点是什么？顾名思义嘛，对吧？顾名思义， 广角 它 比较广， 广嘛，对吧？它可以摄入更多的那个场景的内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畸变， 嗯， 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畸变，就可能平时有关注一些Instagram 啊或者 Flickr 啊500pixel 上面的一些糖水照的朋友，对吧？特别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建筑类的这样的一些摄影作品，很多是用广角镜或者超广角镜拍出来，你会看到那些建筑物非常的呈现一种就是透视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形变了嘛，对吧？这个就是广角镜头的它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个缺点。那这个缺点放到你去拍摄人像的时候，那也会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反应，对吧？ 嗯， 对于女生来说，你从一个仰视的角度用广角镜头去拍她的话，她的腿会显得特别的长。 嗯， 在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优点，对吧？ 嗯，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广角镜头去拍她的脸的话，可能跟用正常的标准镜去拍她的脸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嗯， 所以一般来讲，哎，我在讲什么？ 你要摄影小课程仪。 抱歉，我失忆了。 以失败而告终。Anyway， 反正利昂的点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他真的是挺喜欢现在这种双镜头的配置的。 对对对。这样各自观念，你喜欢还不喜欢？ 我中立。 我喜欢，我真的喜欢。 嗯， 首先我觉得它的这代，这个叫 Taptic Engine 是吧？ 嗯嗯 Taptic Engine 它带来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触感，我是非常喜欢的。 嗯， 虽然有很多人说，我也去实地的去使用过手机上的这个 Taptic Engine 的它的这个模拟真实的这样的感受不如新的 MacBook 上面的那个，那个我几乎是感觉不到它那块触摸板是按不下去的。 嗯，可能因为它那个空间更大，所以它的 对 拟真的程度会更强一点。 虽然没有那么以假乱真， 嗯，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以假乱真呢？ 嗯， 因为当我现在使用了一周之后新的 iPhone 之后，老的那个 Home Button 我是按下去已经是觉得它的渐层太深了， 嗯， 就让我反而觉得老的不习惯了，新的那种恰到好处的那种感觉我现在非常的享受。 嗯，了解。其实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为什么说中立呢？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没适应过来。但是我觉得它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好处。 嗯， 首先说 Taptic Engine 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最早其实是跟着那个 Apple Watch 出来的嘛，对吧？ 对。 然后当时 Apple Watch 那次发布会，其实当时那次发布会我好像没有去听，晚上我也没有听，然后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我们百度这边一个产品经理跑过来跟我说，我一定要去买个 Apple Watch， 它那个 Taptic Engine 很屌，然后能拟真各种什么东西，然后被他说的神乎其神之后，他妈的我也去入手了一个那个现在已经落灰的 Apple Watch， 然后发现屌个毛啊那个音乐我觉得在手上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个所谓的概念，这个 Taptic Engine， 我其实印象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对于 iPhone 上的出的这个其实我没有很高的预期，但事实上就是到手之后我会发现，哎，其实它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确实能够模拟一个按下去的一个效果， 是， 所以这点给我感觉还不错。另外第二个方面呢，是在于现在我非常从内心的认知角度来讲，我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按键反正是按不下去的，所以它不会摁坏，所以它对我以前来说，我虽然不是那个喜欢在屏幕上加个小圆点来拟真这个 Home 按键的同学，但我还是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忧嘛，会觉得这个键按久了之后可能会不舒服， 其实会改变你一定的使用习惯， 对，确实会改变使用习惯，就比如说把它给点亮的时候，我可能会更麻烦去按那个 Home 键，不是 Home 键，按那个 Power 键，但现在完全没有这种 对 这种问题了，所以我会肆无忌惮的去按 Home。 其实我也是，比如说以前我在就是操作它那个排列图标的之后，我是不会按 Home button 去把它复原的，我是会去下拉一下那个通知栏， 差不多。 现在我已经不管这个，对吧？ 然后第三个好处，我觉得以前之前我也用过好几台不同的 iPhone， 但是事实上这么多年的那个经历告诉我，其实不同批次的 iPhone， 哪怕是同一批次 iPhone， 它不同的机器的之间，它其实那个 Home 键的触感还是 不一样的， 而且详细到冬天跟夏天，就是它可能是那边用的橡胶或者弹簧等等的这种东西，它的可能性能是不一样的，就不同季节可能你按的灵敏程度还都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之前还会给我产生一点困扰，但我相信在现在这个上面，其实它通过这种震动去控制的这种触感，其实非常容易做到统一的，这点其实也是一个好处。 是， 然后最后一个好处是，事实上我发现现在除了按 Home 键之外，你其他很多的一些交互操作，比如说你去在一个选框里面选那个 data pick 里面选那个日期的滚轮滚的时候，这个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小规模的这种震动出来，然后它其实造成的这种拟真的效果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对， 我相信可能这个随着 API 慢慢的开放，更多的程序都会用到这些。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是现在它来短信的那个震动，不是 就不是原来那套那个震动系统来， 对对对，来短信的震动跟来电的震动是不一样的 啊，这个我倒没注意到，我一般没什么人联系我发短信给我， 对，有很多什么澳门赌场啊 好，那 Home Button 差不多就是这样， 嗯，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变化，而且 你要说耳机吗？ 耳机 姐姐轻蔑的看了一下那个 iPhone 的屁股，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重度的听音乐的用户，但仅限于以前开坐地铁上下班的时候，现在以开车为主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机会用到他的那个耳机，我在公司我就接电脑，所以这个其实我完全没有感受。 What are 低调的炫耀 但其实我对现在它就是亮屏之后的这个交互是有一点疑惑的，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或者说我自己体会的，这颗新的 home 键配合那个指纹识别，我开屏的速度非常快，就是我按下去之后就瞬间亮起了，对吧？ 嗯， 那亮屏之后，我现在往手指从右往左滑出的那个相机的界面， 嗯， 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存在。 嗯，其实它的这些交互是给那种 可能是 开机还是要按一下 可能是非期的机型使用的，但是我觉得。 嗯，在带指纹的机器上其实没有太多必要用这个， 对对 对, 对，意义不大。 我也觉得 如不带指纹的机型，比如说我还有一台 iPad mini 二代， 嗯， 那个机器用现在的按下之后再输密码， 啊， 那个过程实在是比以前要繁琐太多了， 嗯， 很不方便， 嗯， 但是没办法，对吧？老机型你不可能什么都做的面面俱到嘛。 嗯， 这台 iPad 用了那么多年，隐隐约约的觉得对不起苹果了。 我觉得 iPad 确实是这样，我家里 iPad 没有一台坏的。 啊，对啊，非常健壮，四个角都已经被我砸的，但是屏幕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 这也是为什么 iPad 市场越来越疲软的原因之一嘛，对吧？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存在必要的，特别是我不喜欢它9.7寸的，甚至新出的那种12寸的 iPad， 那什么玩意儿？但是我觉得它7.8寸的那个 iPad mini， 这条产品线是有意义的。 嗯。 我拿来看漫画刚刚好啊。 我们回来，你就开始说 iOS 10了，对吧？ 对，我发现一个小细节。 嗯哼， 亮屏之后出的那些提醒， 嗯， 亮屏之后出的提醒跟通知栏里面的提醒， 嗯， 视觉样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交互方式有些许的不同。 对对对，你在这边如果从左向右滑的话，就跟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对吧？ 这个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那个不适应的。 我觉得这也是 iOS 在安卓化之后，其实有些东西还没有， 嗯，没有完全消化。 对对对对对，所以导致你它现在包括你在主屏这边下滑左滑这边，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在于，我觉得最早的时候从主屏第一页向右滑，滑到左边那个搜索界面，它那个图标就是一个小的那个搜索的图标。 对对对对， iOS 4还是5的时候 开始的，对吧？ 对。 然后它现在改回到把那个第一个不放图标的界面，也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界面，就是一些插件的那个界面，也变成了一个圆点。 嗯， 导致我在判断的时候，我经常 措手不及。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种细节上也确实有一些小的一些退步吧。 对， 嗯，因为在 iOS 10 beta 版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装了， 嗯， 然后当时对于这种其实哪怕早在那个 keynote 里面刚刚出现这些截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适应，就是这种大圆角啊，然后这种带透明的，嗯，透明度又挺高的这种白的这种背景啊， 嗯， 给我感觉就跟很多人想的一样嘛，就太大太粗，然后太不够精致。 嗯， 我肯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它做的不好看。但是当我用过一阵之后，我尽管我依然不喜欢这种视觉风格，也没有去适应，但是给我的有一种积极的这种感觉，就是它至少还是在不停的演进。而且当我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发现它很多的视觉上变重，然后变大，然后变复杂，其实是对于它的整个系统结构的变化是有一定帮助的，或者说它是有确实是有一定目的性的在进行变化的。哪怕这个东西它很多很多改的方向是有点走退步的路了，是有些回到以前的路子了，或者说有一些抄袭安卓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了，但至少给我的感觉它真的不停在变化。但是反观那个谷歌这边，嗯，其实从他最近放出来的几个，因为他最近东西也挺多的嘛，从放出来的几个东西来看，我感觉安卓跟那个 Google 的那个 Material Design 的东西其实是眼镜的那个路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哎，他现在不最新那个爆料说新的 Android 上面他的 Launcher icon 全都变成圆的了吗？ 啊，对。嗯，但这种其实还是一个可能在安卓上还好一点， 嗯，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它自家的系统。 嗯， 但你看它最近在包括在 Web 上包括在那个 iOS 上放出了一些 App， 比如说那个 Google Trips， 啊， 然后这个东西的功能我暂且不表，但是光说设计的话，其实前一阵我正好看那个推特上谁说那个陈志达， 嗯， 他其实点评了一句蛮说到我心坎里的话， 怎么 说他说那个 Google Trip 的功能上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它有 Inbox 里面的信息提取啊，以及那个跟 Google Maps 的这些整合，但是它用的 Material Design 的那种风格，你现在一看感觉这就是一个3年前发布的 App。然后哎，这给我的感觉，哎，真的是这样。 嗯， 那就是，它你看前它现在里面整个界面用的那些配色啊， 嗯， 然后那些阴影的细节啊， 嗯， 然后包括那个左边抽屉菜单打开来的那些里面的从上到下的那些内容啊，一空荡荡的那种感觉啊， 嗯， 给我感觉，哎，真的跟我第一次看到 Material Design 的时候是一毛一样的。 嗯， 然后这些年下来，其实它在规范性上真的是做得很好， 嗯， 但是这个缺乏一些演进的这种一些变化。 嗯，安卓好像自从那个 Matthias， 嗯， Matthias 去了 Google 之后， 嗯， 然后从那个安卓 5.0 开始， 嗯， 重新怎么说，推出的那个规范化的Material Design 之后， 嗯，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演进， 嗯， 渐渐的在怎么说，越来越系统，然后也就越来越平稳， 甚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它的虽然它现在的自成确实自成一体的，但其实这套风格真的你要说有多普适性多实用，我觉得其实也未必。 对， 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吧，就是这个大概一两个月前我跟李阳就其实都在吐槽，就是那个 Google Chrome 在那个Mac 还有 Windows 以及其他各个平台上的新版本正式放出了嘛， 嗯， 然后它的整个 UI 都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些改变， 嗯， 从以前那些风格改到了所谓的 Material Design 风格， 嗯， 然后我当时看的，我说实话，我当时看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哪门子 Material Design， 这跟 MD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对啊， 我觉得它既没有那种配色的感觉， 嗯， 没有那个图标的那种系统规范的感觉， 嗯， 也没有那些动效， 嗯， 动效都已经不能说那个有没有好看的动效，或者说跟 Material Design 那套规范里面相一致的东西，它是完全没有动效。 对啊，说一个 Material Design 里面可能用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的一个小细节，对吧， 嗯， 你的手指划过某一个可点击区域的时候， 嗯， 或者手指点击某一个可点击区域的时候， 嗯， 它会以你点击的那个地方为圆心， 嗯， 然后会有一个像涟漪效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嗯，对， Chrome 上根本没有嘛， 然后直到最近我看了那个 Google 的那个设计师，那个叫什么 Sebastian Gabriel， 然后他写了一篇在 Medium 上写了一篇长文，就是关于 Chrome 桌面版的重新设计的整个过程，然后这篇文章肯定我们最后也会贴出来吧，推荐大家看一下。这篇文章其实比较有意思，因为它跟很多其他设计团队放出来那些设计的，从头到尾就讲什么策略啊，讲什么风格啊，讲 trend 啊，讲这种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篇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一看就是视觉设计师出身，并且以视觉设计师的角度去讲述的这样的一个重设计的一个过程，非常非常细节， 嗯， 包括为什么它那个高度是73而不是一个双数啊， 嗯， 包括它最后是怎么实现的，然后这些东西 SVG 怎么导成他们程序的那些代码，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从头到尾你会看到一半其实有点会睡着的感觉，但其实很实在， 对， 真的是让你知道它这个东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一步一步非常细节的。看完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些实例之后，我才发现哇靠，原来它应该是有这么丰富的动效的，原来它应该是有这么多不同的东西的， 嗯， 只不过就是现在这个版本里面可能还没有最后放出来， 嗯， 或者没有实现出来，不知道怎么样的， 嗯， 所以这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在所谓的这种 Material Design， 其实你如果你自己去做一个 App， 你去做一个很标准的有一个 FAP 挂在那边啊，然后有一个大色块等等的这种东西，其实三下两下你可能花个两三分钟一个程序员鼓捣出来一个 App 就能做出所谓的 MD 风格的设计， 嗯， 但是像 Chrome 这种工具类的东西，然后它的屏占里面可能80-90%都要贡献给内容，然后自己的 UI 其实要非常隐形的这种东西，你要凸显出所谓的 Material 简单的这种风格，其实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当然这篇文章看起来你也会发现，就是 Chrome 的这个工程确实比较大，一方面它牵涉的用户面非常非常的广， 嗯， 第二就是它确实在做的时候要有非常多的一些考量，最后一点就是它有很多妥协嘛，因为它要适应很多很多不同的平台，有 Mac， 然后有 Windows， 然后有 Linux， 然后有一些iOS 啊，以及其他Tablet 上面那种可触屏上用的这种东西，所以它的妥协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它在技术上实现是为了尽可能的在视觉上去做通用的所有的这些 assets， 所以它做了特别多的妥协，所以导致这个设计并没有那么好的那种呈现的视觉效果。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桌面端的 Chrome 跟移动端的 Chrome 它的视觉呈现是不一样的 啊。对，它指的移动端主要是那个 Tab 上面的，而不是手机上的。 嗯， 手机上其实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嗯，因为它也提到嘛，就是大部分它的设计风格现在其实分两套嘛。 嗯， 一套是普通的这种适合于鼠标点击的。 嗯， 另外一套可能就是给 Touch 用的。 嗯， 然后它的可能每个按钮的热点区域啊，以及热点区域的间隔啊等等，都会有非常细致的区别的。 嗯， 所以 again 这篇文章还是推荐给大家， 嗯，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会在文末给出链接，蛮有意思的一篇不太一样的 case study， 一个老实人写的 啊，一个老实人。说到这个老实人，我上次也跟你说过了，就是我当年不是去谷歌面试，就是面的那个 Chrome 的那个团队嘛。 嗯， 然后事实上我没有得到那个职位，后来我发现当时招的那个职位最后入选的就是这个Sebastian 那个 多少年之前的家族恩怨。 没有，就是这个职位确实是一个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所以估计我这种可能在候选里面都排不上名次的吧。 anyway 那个我们今天是说 iPhone 的，对不对？最近用的 5C 那个是什么程序都装不了的，所以播客我都已经戒了好几个月了。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应该跟IPN 的那些听众是有蛮大的交集的。 对， 所以应该有蛮多朋友是听过最新那期 T-Sky。 嗯， 对吧。然后我这边稍微讲一下，我不太认同李如一先生在最新的那期节目里面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有提到未来很有可能出现视觉用户界面逐渐消失淡出使用场景，而转变成手表加语音助手。 嗯， 想象一下，可能是 Siri， 可能是一个比 Siri 更高端的，类似于像那部科幻片赫里面的那种这样的一个交互方式。 嗯， 我本人觉得如果未来真的是这样的话， 太无聊了。 这个不是说无聊，我是觉得这个沟通成本太大了。 是，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听过他的那个节目，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但是 他也是好像是从某一个人的观点阐述过来。 嗯， 然后他觉得个人是比较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的。 我个人是觉得将来会有一种分化。 嗯， 就是说所有的所谓 UI 这种 UI， 不光是 graphical 的 UI， 包括声音图像以及其他各种方面的 UI。 我觉得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分化。 嗯， 就是所谓的个人场景跟那个专业场景。 嗯， 我觉得对于专业场景，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工具去做一个图，去写代码等等的这种东西，它其实并不会跟现在有非常非常过大的一些差距。 嗯， 就是说我不认为将来去造一个钢铁侠的那个马克几啊，就可以用到贾维斯那种方法。 嗯， 就是空气当中点两下，然后再加个语音就可以。我不太认同这样的。 嗯， 但我觉得在你的日常生活各种非常简而快的这种产品当中，其实是这种所谓的李如一先生说的这种去视觉化的这种东西，其实是会比较普遍的。 其实我也不认同，我不认同。我觉得个人使用场景， 嗯， 个人使用场景所谓的说，哎，视觉呈现的界面渐渐的淡出，反而是听觉，通过听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你的语音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取代视觉，并不是一个，至少是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情感上观点上我都是不认同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你通过视觉的反馈去做操作的话 还是不一样， 那成本很大，对吧？ 当然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一种比如说使用习惯或者说交互行为上面的这种革新，它是有前提的嘛，前提就是新的东西要比旧的好用，要比旧的有效率，那才会大面积普及，是不是？但是我真的不觉得，除非是一些个别使用场景，普世的情况下面，语音加听觉怎么可能会比视觉加触觉来的更有适应性呢？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哎，是不是未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不可逆的什么天灾人祸这样的情况，才会出现鲁豫先生说的这样的情况，对吧？比如说，哎，辐射的那个游戏里面的这些场景真的发生了，对吧？我们被数千颗核弹蹦蹦蹦蹦蹦， 然后整个科技树就 啊，整个文明大倒车。但是你看，辐射游戏里面的他那个个人助手 Pip Boy， 大多数情况下面还是视觉呈现的。 当然，我觉得最理想化的状态，可能以后不要什么视觉、听觉， 对， 直接就脑电波刺激你。 对对对，我觉得，哎，真的要革新的话就是这样子，对吧？直接读取你的思想。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样子的话，那人类文明还是人类文明吗？对吧？我们尔虞我诈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可能就真的崩溃了。 我们本来今天讲的主题是，可能是一本大众软件， 哎， 然后结果后来写着写着，先是变成了一本故事会， 写着变成了 科幻世界， 变成了那个火车站那个书报亭上面卖的那种，对吧？三无书刊。 说回来，虽然我从很多听众的反馈来看，其实大家还是挺喜欢听我们扯谈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紧扣主题嘛，对吧？ 我们是聊 iPhone 对吧？ 我们聊 iOS 10。 我们前面聊到哪了？ 哎，前面聊到哪了？不要紧，可以剪。可能是因为我个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好，或者说个人的一些习惯也好，我注意到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点。 其实我也是， 我再说一个 iOS 10上我觉得改进比较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细节。 你说， 就是你当你从 A app 切换到 B app 的时候，之前就有嘛，就是会在你的 status bar 上面， 左上角 会有一个小箭头，告知你。 嗯， 但 iOS 10之后，这个反馈我觉得改得更明显了。 左边加了一个图标， 以前也有图标，以前只有一个箭头的图标，非常的小。 现在是有一个底。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东西，但是这对整个使用感受上面是有，至少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我发现他好像说到这个，其他好像还有一个改进，就是他在中间某个版本是除了左边有一个能够返回的之外，右边还有一个箭头是可以往前的。 哦， 现在好像没有这个交互了。 其实往前意义不大， 我忘了是往前还是叫返回再返回，就反正是我也觉得这个不太好，是因为在我的整个逻辑的那个线路里面，思维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混乱，到底哪个是前面一个，哪个是后面一个，就会产生一些困扰。不过说到这种，其实像你说的这种小细节，其实应该有很多。比如说它，你可以注意到它现在桌面壁纸，它上面的那个黑色蒙层，或者说我不知道如果你用浅色壁纸的话，那个 我现在用的就是个浅色壁纸， 是吧？它这个蒙层 那个不透明度明显比以前高了。 对， 所以就是从这一点上，你会我稍微我会有这种感觉，就它很多地方从 iOS 7开始的那种艺术性，然后慢慢又开始打回到现在的这种， 我觉得 兼具实用性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原先的那群那个从广告团队转到来做界面设计的这群设计师，他们渐渐的 淡出了。 我可能不是淡出吧，可能是因为哎，长时间的工作于屏幕内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然后他渐渐明白了原先用在平面设计上面的那一套东西， 嗯， 可能有些是适合的，有些是不适合的， 嗯， 不适合的他就渐渐的去改掉了， 嗯， 所以有些东西丑归丑，对吧？但还是在慢慢的变好。 对，所以像你说的那个左上角那个小箭头加明显的，其实我觉得也算是类似的一种改进吧。 嗯。 然后前面也说了一些 iOS 啊，包括 iPhone 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关于对这个 San Francisco 这个字体的一个个人的一种心路历程的变化。 来， 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透露，反正我是一个非常厌恶哈尔威提卡的一个同学， 嗯， 所以在 iOS 上面用了这么久的哈尔威提卡 New 跟那个 macOS 有一小段也用过那个 Helvetica 的那个版本的字体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的， 嗯， 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无聊了， 嗯， 然后实在是太没有感觉了，这是一个字体，而且就是它处处透露的一些是上一个世纪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就是它太安全，实在是太安全了，所以我个人其实是非常不喜欢 Helvetica 以及 Arial 这种感觉的这种字体的。所以当那个San Francisco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哎，好像啊，终于可以摆脱 Helvetica 这个东西了。然后 San Francisco 你知道，就是它相对来讲比 Helvetica 稍微还是好一点点的，虽然从分类上来讲其实还是一样的货色。所以从 San Francisco 这个字体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把它当成一种救星的， 嗯， 我认为可以终于脱离了 Helvetica 这个魔掌。虽然比起其他几个系统字体，比如说那个微软的那个 Sego， 或者说那个像那个叫什么来着 ，Roboto 吗？ 哎 ，Roboto 或者其他的一些，其实我觉得 San Francisco 个性更小一点， 嗯， 更弱一点，但至少我觉得它让我可以不用每天见到 Helvetica， 所以我一开始是很开心的。 嗯， 然后呢，慢慢的，San Francisco 这个字体开始侵入了方方面面， 嗯， 一直到你看最近一次的那个 keynote， 整个 speech 的 keynote 都是用那个 San Francisco， 而不是以前的那个 Myriad， 然后包装盒上也是， 嗯， 然后产品上也是，包括新的 MacBook 的那个键盘上那个也是， 嗯， 当这个字体以各种大小各种粗细布满了我的视觉空间的时候，我会发现卧槽，这不是一个新的 Helvetica 吗？尤其他在很多地方取代了我跟林耀以前都非常喜欢的那个 Myriad 的那个字体。 对， 我会觉得哎呀，一个新的噩梦又开始了。然后这个噩梦打头阵的就是 Apple Music 上那个最粗的那个 硕大的 啊，对的 标题是吧， 硕大然后非常肥硕的这个标题，就是以前你在 Windows 的那个所谓 Modern UI 下面里面也有那种大标题的那种设计， 嗯， 但是它基本上还是赋予一些细节的变化的，从整个字体来，当然它的中文版本也很屎啊，配的那个中文，但是至少英文的版本下面给我的感觉至少还能看，但是在 Apple Music 下面这个我真的是找不出什么可以为它洗地的地方。从 Apple Music 这坨东西开始，我发现我又开始那个从把 San Francisco 当做救星开始，现在慢慢变成讨厌它。 那个我在互联网上的各种渠道里面也都看到过，许多次 Apple Music 它播放器界面的那个截图嘛，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啊 ，iOS 7之后，它终于在一个地方 有了阴影， 名正言顺的又把阴影带回来了。 嗯，这其实是一个对于视觉设计师来说，确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它带来的不光是一个阴影，而是一个一整套 Z 轴，可能对不对， 嗯？它现在的这个阴影的展现有点类似 Apple TV 上面的那个， 啊，对。 其实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就像杰杰说的， 当年 iOS 它全面的去把阴影这样一个视觉的表现技法从它的系统的这个视觉成像上去去掉之后，我个人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嗯， 因为你去掉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更好的去展现你的信息流的结构，你的信息流的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嗯， 怎么说，就突然之间像是有一种自砍双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的， 对吧？即便是它又带来了一个磨砂玻璃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呈现， 嗯， 但是如果既有磨砂玻璃又有那个投影的话，那很多东西我们视觉设计师再去想这个，比如说具体某一个界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也好，结构也好，它的层次也好的时候，其实会更得心应手，是不是？ 嗯， 所以我非常欣喜的看到 阴影又回来了， 啊，波澜反正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好像其实真的涉及到 真的涉及到 iPhone 的就是一些小细节，对吧？ 怎么办？ 不用怎么办 哦。有一个地方我还是想提一下的， 啊， Force Touch 是从哪一代开始有的？ 6S， 嗯，自从 6S 3D Touch 自从 6S 之后，苹果它引进了 3D Touch 这样的一个新的交互方式之后， 嗯， 我其实以前在使用的时候一直会觉得有一个地方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在 Launcher 上面你去点那些没有做 3D Touch 的那个菜单的那些 App 的时候，它带给你的那个反馈就像是启动失败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对不对？它会突然弹走。在新的 iOS 10里面，我觉得它这里这个小细节改进的非常的我觉得又聪明，效果又很不错。 这个我还没试过。 就是新的 iOS 10里面那些没有做 3D Touch 菜单的 App 的话，你点进去它也会出一个默认的菜单，就是分享该 App。 哦， 再也不会给你那种就是使用失败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心理暗示了。 嗯， 刚才讲完了 Apple Music， 对吧？ 嗯， 我们再讲一个本次发布会里面其实着重讲过的一个那个 App， 嗯 ，iMessage， 嗯，啊，我从来都不用了，讲完了，结束了。 操！我真的很喜欢现在新的 iMessage， 但是唯一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令我难堪的问题是，没有人跟我 用。 怎么办？我觉得苹果开窍了，它引入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丰富你在聊天过程当中的这种娱乐性， 嗯， 对吧？加了那个贴纸商店，然后加了那种就是带动画的那个，就是你这边可以比如说画一坨屎， 哦， 然后发送过去，对方可以看到你画屎的整个过程。 那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忘记这个叫什么名字了， 嗯，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趣，就差有一个人来跟我玩了，是吧？ 感觉就像那个我这个创业点子很好，就差一个程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等于就是在做微信的事情，可是中国已经有微信， 嗯， 对我来说那个短信界面就是用来收验证码的。现在对于很多很多用户来说，中国用户来说都是这样，对吧？ 对，的确没什么卵用。其实我主要觉得贴纸商店很好，这是我以后可能 发财致富 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吧。 两千卷之后表示讲完了。 OK， 那既然讲完了，虽然我们今天开头已经把 One More Thing 给讲完了， 嗯， 但是还是要来个 One， 这个叫什么 One More Thing 还是什么 随便脑 啊 Two More Thing 之第二件啊， 嗯， Two More Things 之第二件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那个线下活动嘛，对吧， 嗯， 在这个线下活动这边我们也是希望，哎，也是有之前其他听众的有这种要求嘛， 对， 我们也是想要响应大家，想要给大家开放一个听众群， 对， 但是我们也不太希望这个听众群的规模一下子变得太大，因为， 啊，我们 hold 不住， 啊，我们 hold 不住啊，这个是实话，我们 hold 不住，因为之前我们也参，其实我在我们公司几个产品里面也参与过这种 QQ 群啊， 嗯， 微信群啊这种建设，我觉得其实是挺难搞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一方面啊，其实也不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做维护社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 嗯， 所以说可能我们一开始也是会想以这种会员制的制度来小规模的做这个 是 这个群， 另外也是因为我们不想既然要做这样的一个群，我们也不想就让它变成一个聊天打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多数时间还是在聊天打屁，但是呢，还是希望可能，有可能的话，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做一些什么。 对，所以我们现在初步的计划是在我们第一次参加线下活动这些朋友里面，我们会小规模的先拉一个群进行一下尝试。 是 ，OK。然后，因为微信群的人数不像人员管理，也不像 QQ 群那么方便嘛， 嗯， 所以也是跟个人活动的线下活动是一样的一个原则，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擅自加带新人入群吧，对吧？ 嗯， 我们还是希望以比较小的规模进行一些短期的尝试。嗯， 对，希望大家配合我们不想一下子就红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红毛啊！我们除了封面粉红一点 啊， 哪红了？ 脸红， 脸红，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以及在微博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的浏览每一期节目提及的参考链接，并且参与讨论。再见， 再见。